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笑意，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黄毓民。好啦，咁啊，翻翻嚟最后一节啊。嗱，共黨分子對呢個中央黨務嘅把持，咁我哋頭先都講咗啦，係咪？即係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成立嘅六個部之中，組織工人、農民三個部，基本上就喺共產黨分子把持嘅，係咪？其中就特別係呢個組織部啦，又主管呢個組織啦，又主管即係全黨啊，即係成個國民黨海內外組織嘅建立發展啦，黨員嘅吸收訓練啦，係咪？咁佢地位同埋職務。可以讲是整个中央党部里面的组织体系的核心来的，是吧？咁于是谭明山就即是利用他在国民党里面的历史来做掩护，啊，即是其实在这个一大之前他即孙中山已经器重这个人了，是吧？咁于是他就不是咁借这个机会派遣即是共产党党徒就渗入这个国民党各级组织上去活动，是吧？咁呢個就係聽命於呢個第三國際，就準備咧就係喺國民黨裏邊咧可以奪權啦，奠定咗啲基礎先，係嘛？因為佢係組織部長，咁就幾方便俾共產黨去滲透咧，係咪？咁所以其實成個組織部根本上就已經係俾共產黨係把持咗噶啦，係咪？嗱，其實我哋睇翻一位老同志。呢段可以大家喺熒光幕裏邊咧，我覺得呢一段嘢係可以講下嘅，就係講譚明山點樣把持呢個組織部啊，周老啊，係國民黨嘅老同志喺佢回憶錄裏邊咧有一段咁嘅敘述嘅。咁佢話咧，共產黨加入本黨之後，即假借本黨名義擴展該黨勢力，所有行動和言論都違反他们的最初诺言。组织部是党中最重要的机关，由共产党谭某主持，即是谭明山。本党一切组织章程由他议定，各地组织方面的人员由他委派，而各地党务的筹备员有共产党的就派，没有共产党的竟不派。而且并且派出去的人员只收容共产党和接近共产党的人，弄到本党的忠实党员都不愿登记，普通人入党更被拒绝。这种事情各地常常发生。中央党部得到这个消息，曾由委员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中屡次提出，因这事属于组织部的职权范围，当然交组织部查办，但组织部概以一國字了之，國即係國字咁解啊，即係擺喺度啦咁啊。共產黨的人數不多，各地可怕的人事實上很少，所以各地能夠成立黨部為數寥寥。在這種情形下，共產黨便設立港集所、宣傳所等等，以造成他的爪牙。當時我哋睇翻一啲相關嘅資料。福建省的筹备员本来派的是国民党原国民党党员的许卓元，后来谭平山这个部长发现这个不是共产党来的，于是就改派了，临时改派了共产党的江董琴 去做这个位置。一个这样的例子，就是你看回一些史料一些名单就可以对比到，就是周老这个讲法 是正确的，是吧？咁另外工人部嗰度點樣滲透呢？嗱，個部長頭先我哋講過，雖然係廖仲海，廖仲海又非常之可以講係即係同情共產黨，同埋即係對共產黨係非常之友善嘅，係咪？因為佢係力主呢個容共嘅，係咪？但係因為佢好多兼職，孫中山好重用呢個廖仲海嘅嚇。 即係佢冇時間去過問呢個工人部嘅嘢，咁所以實權咧就落喺嗰個共產分子啊馮谷波嘅手裏邊，係嘛？咁但係喺其實早喺呢個民國十年，即係1921年共產黨成立之初，係嘛？其實就已經不斷嚇，即係去特別係廣州咧，即係各種唔同業體嘅工人咧，就呢一位嚇馮谷波咧已經開始喺度做滲透煽惑嘅工作，即係共產黨即係代嗰陣時即係就嚟成立啦。咁但係之前有啲外圍組織就已經喺度做緊呢啲工作，係嘛？呢位馮谷波咧就去滲透呢一個所謂機器工會、機械工會啊。咁其實呢個廣東嘅機器工會係好早歷史嘅啦，喺晚清時期已經有嘅啦，好多會員嘅，基本上係廣東最係廣州最有力嘅一個工人團體嘅。咁所以呢個就係被共產黨視為第一個必須要滲透嘅一個目標嚟嘅，係嘛？咁喂，你都入咗國民黨啦，又主持個工人部啦，咁你仲走去滲透呢啲國民黨嘅組織？咁啊，好奇怪啦，因為你大超嘅聲明就講咗，你唔需要防我哋嘅，你唔需要猜疑我哋嘅。咁蔣介石就話，正正就因為你嗰個聲明話唔需要防你，唔需要猜疑你，我更加要猜疑你同埋防你，防制你，係嘛？農民部都係啦，農民部就唔使講添啦，因為你林祖涵係共產黨澎湃啊，又係共產黨，所以成個國民黨嘅農民運動基本上。就是被呢个共产党所控制的，系嘛？咁呢个农民部讲好多嗰啲农民运动嘅讲习噶嘛，有好多讲习所噶嘛，系咪？咁嗰啲讲习所嗰啲课程嘅设计同埋讲师，全部就系共产党一手包办，系嘛？嗱，譬如呢度有啲资料就系咁样嘅吓，你可以睇到嘅，即系中国农民问题吓，讲师系边个？毛泽东。譬如中国职工运动嘅讲师系李立三，咁后来又做过总书记噶啦。啊，海丰及东江农运状况嘅讲师就澎湃，咁呢啲都系后来共产党，即系佢哋可以啊，即系喺农民方面啊发挥咗作用嘅，全部都系由咁样嚟嘅，系嘛？咁所以大家睇翻啊呢一啲咁嘅，即系。當時在一大之後啊，國民黨改組啊，出現嘅呢啲咁嘅黨嘅組織啊，或者成個中央黨部，基本上就已經被即係共產黨所把持嘅，係嘛？咁睇翻啊呢、這個唐德江教授嗰個講法啊，即係佢都類似啊，都有講呢啲嘢嘅。佢就話咧，中央執行委員會直接領導秘書處組織宣傳工人、農民、青年、婦女調查和軍事八部，構成咗廣州中央黨部。由於拜奧羅廷影響，位居首位最大而且重要嘅組織部咧，就由譚明山做部長。譚係當時最傑出嘅青年共產黨黨員。根據規約，譚負責委派黨的組織人員批准或拒絕入黨，同意。话拒绝申请建立党支部，制定条例和对各党支部解释党章啊！咁呢个同我哋头先讲，根据朱云汉教授讲，当时一大嘅呢个组即系国民党组织嘅情况，咁啊都系嗰啲嘢嚟噶。因为呢啲都系根据啲原始文件嘅。咁但系评论就有少少即系唔同啦，系咪？咁好啦，佢系另外一个能干嘅共产党党员林祖涵就接掌农民部，管辖所有国民党领导嘅农会。虽然其余各部嘅部长系国民党元老，但系各部嘅秘书全部都系同共产党有关嘅激进青年。国民党元老就忙于处理各部嘅行政事务，各部嘅秘书咧就成为实际嘅主管。例如廖仲恺系工人部部长，咁但系都包括秘书处在内嘅12个部门嘅领导，系咪？以前在华南一直跟国民党工运人员死对头的冯谷波呢，就成为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代理工人部长。即是廖仲恺根本不理嘢的嘛，我刚才讲了啦，是不是？那他就做了代理工人部长。虽然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中央党部好像被共产党接管，但是长期被忽视的党务呢，现在确是效率大增，国民党呢几乎是一夜之间是改观。嗱，呢个系唐德江教授嘅评论，佢系用一个比较客观啊，即系个历史学家嘅角度，冇错。 你整个国民党的中央党部都被共产党所把持，但是这些共产党都是一些比较年轻有为有热情激进是吧，组织能力强的，那是不是令到你一个即是国民党即是整个形象是改变呢？好像我刚才说是吧，一夜之间就改变了改观是吧。所以后来蒋介石清党，他是清走你这班人是吧，咁但係即係话个组织已经系即係完善咗啦嘛，你明唔明啊，系咪咁会搵啲替代嘅人都可以令到国民党当时一样系继续保持呢种生机系咪，点解呢？因为你北伐成功统一中国，哇你已经系中国即係最有影响力嘅人，你讲乜都得啦系咪，用咩人都得啦系咪，跟住你杀人都得啦系咪，赶住啲共产党啦开始。咁但係一大国民党一大就是要改组要脱胎换骨。咁如果你从呢一点嚟睇，孙中山嘅容共政策係咪喺个扩大国民党嘅群众基础改组国民党成为一个有生气嘅政党係咪嚟奠定国民革命成功嘅基础，喺呢一个角度嚟睇，我哋睇翻嗰个所谓欧襟系嘛，即系改组之后嘅结果，事实上真系咁样噶嘛，系咪？不过国民党即系改组之后啊，一个形象一夜之几乎一夜之间改观，但系你种下一个恶果啦嘛，系嘛？咪呢个亦都系事实啦嘛，系嘛？即系当然啦，你当时系由靠俄国提供经费同埋经验，系嘛？再加上即系呢啲加入国民党嘅共产党党员咧，系年青啊，有热情，系嘛？咁所以唐德刚直情认为呢一段历史咧，呢一期呢、這个一大之后嘅国民党咧，系复活嘅，国民党复活，因为喺呢个中国国民党之前嘅中华革命党咧。即是不堪，是所以他觉得这个是国民党的复活，他甚至认为这个是中国现代政治史上的一个奇迹。当然他特别提到呢，就是国民党改组之后呢，所有这些所谓事业之中，包括我们刚才讲的组织、工人、农民、青年，这些所有这些部门他们的、那个表现都不及一个蒋介石领导的黄埔军校，这个是一个军事力量，因为这个军校最终是帮国民党扫除了起码广东那些即是地方的军阀，巩固了整个国民党对整个华南地区的控制，是吧，跟着就可以对付北方的军阀。唐德刚用了一句说话来形容即是得最大的得益者是谁呢？他说也由这所军校的毕业生最终帮助他们的蒋校长成为中华民国的蒋总统。好了，这集呢就讲到这里，下一集我们继续讲共产党开始即是来了啦，到最后即是真面目露出来。国民党怎样应付呢，留下一集先讲，很快到了清党。